压寨夫人做不做？ 给你当妈。 我就是未来的寨主，你想什么呢？ 你姓谢，无锡人。你来这儿呢是去亲戚家，济南的谢家敏，你二叔。你爹呢叫谢家兴，你家祖上在宫里面画画，现在做丝绸买卖，你排行第七，和你一起被抢上来那个是老九。听说你画画不错，是吗？ 你都打听清楚了，还来问我干什么？ 那你知不知道，你心心念念想着回去，可在你家，你们俩姐妹已经是死人了。 什么意思？ 封棺、下葬、立碑，死了。很简单，黄花大闺女被土匪掳上山，多丢人呢。 谢池看上去没有过分惊讶，冷静地低下眼，若有所思。 哎呀，看样子你是回不去了。 那我爷爷怎么样？谢池不在乎旁人，只关心一手带他长大的爷爷。 不知道，没打听。 何峰握住他的手，把他拉到面前。 你还回去干嘛呀？留在我的寨子多好呀。 留在这干嘛？当你的一条狗，一个玩物。 那你想当什么呀？嗯，我老婆呀。哎呀，还差点，不过也还凑合看。 我就是无家可归，四处漂泊，也不想留在这里。你能出去吗？ 行，你自个儿哭会儿。 何峰走到门口，回首看了他一眼。谢池低头沉思，看上去有些落寞。他替他关上门。 差不多就得了，等会儿出来吃饭，过了点没得吃。 谢池并没有伤心，反倒觉得情理之中。谢家兴的为人，他再清楚不过了，一直强调家风、名胜、脸面，怎么会介绍进过土匪窝的女儿？只是，他还能回到爷爷身边吗？谢池心情调节很快，他没有因此而放弃下山，尽管谢家抛弃了他们。不吃不喝没意义，吃亏的是自己。他把自己洗干净，就去和何峰吃饭了。何峰瞧他淡定地坐在自己对面，滚了鸡蛋过去。 喂，送你个蛋。 我还要。 还要吗？ 要啊。 让厨房再煮20个。 这么多？ 不多，他能吃，吃不完了不许下桌。 哼，20个而已，40个都能吃完。 青阳子，去煮40个。 啊，好吧。 说完，青阳子挠着脑袋走了。何峰让青阳子监督谢池吃完40个鸡蛋，吃完23个，谢池已经快吐了。青阳子放水，把鸡蛋给院里人分分，完美解决掉。下午，何峰做了几根鱼叉，带着谢池和青阳子去抓鱼。他的眼比狗还精，站在岸边往河里一抛，吩咐谢池：“ 去，捡回来。” 谢池看着竖立在河间的鱼叉，乖乖过去捡，举起鱼给他看。抓到了。何峰招手让他过来，把鱼放进桶里，嘚瑟地跟他说：“ 会了吧？” 谢池从小经常抓鱼，也做过这玩意儿，他故意示弱：“ 应该可以吧，感觉有点难，我尽力吧。”“ 去吧。”“ 抓到了有什么奖励？”“ 你想要什么？”“ 下山。”“ 我就知道。”“ 可以吗？”“ 不可以。”“ 那什么时候可以？”“ 看我心情。” 哼，谢池不高兴地拿着鱼叉走了。 青阳子插着鱼过来。 三哥，看这条大不大？ 何峰从不给人面子。 不大。 我觉得挺大。 青阳子把鱼放进桶里，见何峰在看蟹池，笑着问： 三哥，你这样放得下山？ 不然留下给你做老婆吗？ 不，我可不敢。 没出息。 那什么时候放？ 不急，逗他两天再说。 那边鱼多。 何峰捡了块石头，是块靛蓝色的心形石头，挺好看的。他刚要扔给谢池，见他和青阳子凑一块儿，还有说有笑的，何峰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爽。谢池正盯着一条鱼准备下叉，忽然一根鱼叉飞过来，落在他脚前。谢池吓得一惊，无语地看向不远处的何峰： 这是我的。 这儿的每一条都是我的，就连你也是我的。 我去那边了。 无赖。 我听到了。 狗耳朵。何峰弹他一脸水。 继续抓。 谢池不服，弯腰下去搂了一张水泼了他满背。何峰回头，谢池转身就逃，没跑两步被何峰拽了回来，他一掌将他推倒，坐到了水里。谢池要起来，何峰单膝跪下来，将他整个人按进水。 小娘们儿，来打我呀。 谢池喝了两大口水，对他拳脚相踢。 使劲儿。 何峰骑到他身上，一手扣住他双手，一脚压住他双腿。 四十个鸡蛋吃哪儿去了？ 这人怕是脑子有毛病。 谢池被他按得一动不能动，就快呼吸不过来了。何峰突然把他捞起来，看着他大口喘气的样子： 你还泼我吗？你还敢踹我？脚力可以啊。